以外务省副相李吉成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代表团2月28号离开平壤，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